卷上那些涟漪，岸上那未对晚的是何时能续，不敢再勾织忘不相遇时的曲，怕激起太多回忆来袭。我执笔又去风起来风林夜里，途中明言而道理恨太早就息，始终伏笔却未有序，玄丹将它成四期，分着半生是几点与你攒着几世结局，觥筹交错谁又经过，无中就可换几波，未完结局却让人记得不过，永远而倒流了我一个。去风景来赴林园里面，途经名言而道理恨太早就息，始终伏笔却未有序，玄丹将它成四期，分却本首是几点与你攒着就是结局，觥筹交错谁又经过，无中就可换几波，未完结局却让人记得不过。我执笔又风轻来赴烟月明，途经迷恋而凋零恨太早就息，始终伏笔却未有序，玄丹将它成四期，分着半首诗几点与你攒着这世结局，觥筹交错谁又经过，无中就可换几波，未完结局却让人